唱得刚刚好，我难过的样子就没人看到。你别太在意我身上的记号。 你的发间会有暖风穿过，是你渴望已久黎明的颜色。我的爱人啊，等在我的草原，静静地等着阳光穿透黑暗。

的和风，最终我会回来，安静地陪在你的身旁。那片土下将成为我永久不弃的地方。

发现我

天好好，日融融。断月的长风，我对你最对心，就像最三冬，我对你最对心。我对你最对心，就像对山东。 山高水远，你永远在我的心间。 曾说了再见，清空痕迹，以为能平息了回忆，也曾收拾行李。